论你想爱谁，在你掌握里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。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，可惜我瞎了眼睛，赞赏那些说明，而我却哼不出半声。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，甘心去做你保镖，得到你的爱情，唯要再得到你任性。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愉悦的留声机，我是愉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《明知故犯》，来自许美静，是许美静在1997年演唱的一首歌曲。当然，这首歌曲呢也是由林夕填词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《我的天，我的歌》，来自许志安。 首歌已经心碎，流泪也成为乐趣，同样唱着同一句，共你就算倦了，眼睛半掩仍不归去，随便说亦随便笑，随便喝亦随便吹，随着各自寻伴侣，然后我们现在已各有各顾虑。我的天，今天得我一个，像日子也枉过，并没谁做错，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？ 属于，成熟了别忘掉了，忘掉这日无话了，成就添了多少，也各有各照耀。我的 我的天，我的歌，来自许志安。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来自启玉的《欢颜》。《欢颜》采用了大型的弦乐作为音乐背景，清雅脱俗的旋律。启玉的嗓音呢，又刚好介于古典与流行之间，悠扬高亢又飘渺空灵。 冷冷清，万里绿的花

想念，想念你有点路，没有人能像你，嘿，留给我的回忆有点路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愉悦的留声机，我是愉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陶喆的《沙滩》，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《David 陶》当中。当然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《造飞机的工厂》来自张楚。 望月亮，太阳还明亮的照亮四方。太阳还安静地守着门窗，大众一张红毯，三马车迎着夏天，慢跑过没人的工厂大门。工厂在加班工作，赶制一架飞机，准备在夜里飞往月亮。太阳还明亮的照亮。 飞机的工厂来自张楚，是张楚1997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。那么接下来大家即将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歌曲《暗涌》。

嫉妒欺骗自己，爱情没有烦恼，只是你没有目标，让我迷失多恼。 一首《爱情多瑙河》来自熊天平，我想这首歌大家都应该听过。那么接下来这首歌《他不爱我》来自莫文蔚，这首歌或许可以被评为最佳的失恋歌曲。歌里面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不爱我，可是莫文蔚在演唱会上眼中带泪地唱完他不爱我，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，恐怕没有人不会心疼这个会唱歌的女孩子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莫文蔚的他不爱我，顺便跟大家道一声再见。 我知道